很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剛才第一節我們就在說，其實他現在所有這些除了修改議事規則之外，其實就是將整個即係立法會啊，嗰個嘅監察嘅角色咧，唔單止抗爭嘅手段被閹割，甚至係咩咧？就係話用嗰個行政權力啊！我覺得你睇到許智峯事件，你就知道 用到盡啦， 用行政權力嚟去屈議員，同埋咧隨時係會用刑事起訴添嘅。所以我就話之後咧，如履薄冰就係咁嘅原因。第二咩咧？我覺得要提早 warn 呢啲行政管行管會裏邊。包括是呢個立法會的秘書長，我覺得如果不是的話，你再企過去建制派那邊的話，他們就要承擔個政治責任。你不要告訴我你政治中立了，到時是嗎？ 咁就民意嗰度亦都係啦，即係阿細良頭先講話，即係媒體或者係有個傳媒嘅 strategy， 即係嗰個涉及到好多嘅政治判斷嘅。你睇到今次許智峯嗰陣時嗰度咧，就即係民意嘅睇法好唔同嘅，係嚇去到一個即係當建制派成勢咁樣魚狼似虎咁樣 係去，其實我 係去做政治攻擊嘅話咧，咁其實市民唔係咁睇嘅，民主派嘅支持者亦都唔係咁睇嘅，咁所以當你會見得到，當民主黨由一個極端去到另一個極端，開頭咧就即係唔夠緊，唔夠重手，但跟住當民意反彈嗰陣時咧，又過猶不及，又話興姐撲出嚟咁樣係。而上個禮拜當內會嗰度話要討論呢個由葉劉提出嚟譴責許智峯嘅議案嗰陣時咧，KT Law 啊係啊，即係羅亞年，亦都係即係即刻係去到個內會嗰度俾一封信咧，有大量嘅市民高長多達3000人去聯署咧，係去反對葉劉淑儀呢個咁樣嘅做法嘅嚇，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諗一啲嘅策略出嚟咧，係去反制翻建制派係藉著呢政治攻擊嘅係去做即係視線嘅轉移啦，唔單止政府嘅施政失誤啦，包括埋建制派自己本身嘅醜聞嘅，咁所以你會見得到朱凱廸陳志全亦都係有去。 嗱，我覺得學歷問題咧，大家就食花生，其實要認真跟進嘅，因為咧呢嗰樣嘢香港係試過。有公職人員因為假學歷的話而坐監嘅，就係戴展華咯。 係戴展華，92年 區域設定局議員， 92年 當時由區局晉身立法會議員嘅係。 係啦，佢兩樣嘢假噶嘛，個律師嘅資格，跟住咧就即係再透過律師資格係去進選咗做立法局議員之後，兩次嘅一種嘅虛報咁樣噶嘛，係嚇咁，所以咧例如而家何君堯前後多次啊，其實係最少3次嘅漏報事件嗰度咧。民主派都應該是要追究，亦都而家係追究當中嘅，係 認真看待。我覺得，就算葛佩凡都認真看待。 嗯， 即係我唔係話要抹黑你。 嗯， 係嘛？作為一個公職議員，你嘅學歷資格係你嘅誠信。 係 呢個嘢有乜嘢要掩飾啫？ 係啦。 是不是 嗱， 柯創成有咩掩飾啫？ 郭佩凡咧就係話佢係野雞大學，佢點樣去報？佢點解係幾時即係、就是、選舉期嗰陣時就唔用呢個博士嘅名銜？選舉之前同之後咧就用博士嘅名銜。選舉嗰陣時啊，只係講碩士。柯創成嘅情節更加嚴重。 究竟有冇個學位？ 係啦，係有同冇嘅問題。 有同冇嘅問題。 即係如果係講話虛報、涉嫌虛報咧，佢就情節更加嚴重。係 啊， 咁啊，至於狗仔隊嗰度咧，其實而家有民間團體，我自己亦都有參與咧，就已經去咗呢個申訴專員公署嗰度咧，就即係去講到明㗎啦，就係即係去指控呢個狗仔隊受聘於行政部門喺立法會大樓裏面做嘅工作咧，其實咧就已經超越咗行政人員或者行政部門應該好似基本法咁去到立法會嘅工作，就只係去答辯。去解釋政策，去接受議員的質詢，去發言，去表達意見，就不是去監察、監控 或者監視議員嘅咁樣，而亦都係有民間團體咧，就已經亦都去埋呢個立法會嘅申訴部嗰度咧，務求咧係要將民主派同埋呢個建制派咧，一定係要拉落水喺嗰個申訴部嘅會議嗰度咧，係講清講楚，係要求政府嘅行政部門交代嗰個狗仔隊嘅操作係點樣影響得到立法會議員嘅獨立運作。 同埋，我覺得對公眾嚟講，唔好淨係限於狗仔隊呢樣嘢。包括立法會魚郎似乎的保安，包括立法會行管會的角色，包括立法會秘書長的角色，我現在全面跟你，我現在跟你開拖就不是說我跟你喐你什麼肢體衝突這些東西，既然已經去到這樣的地步，立法會已經失去了曾鈺成的年代，包括范徐麗泰的年代都不是這樣，兩個都是建制派的大佬，是嗎？但你看看那時的立法會是怎樣呢？好了，現在就連曾鈺成這一套都說勾了，這些是嗎？縱容這些反對派在裡面拉布， 現在要做得更加赤裸， 現在就越噁心越辣，那些人就越上位， 我們就不要接受習非成事，因為狗仔隊的出現2003年已經開始有 了，有 啊，以 前有，97年之前也有， 以前也 有，夾 屙緊尿，是啊，就是在藍刺的尿兜那裡，嗰陣時已經有，嗰陣時亦都有投訴，但一路就冇執翻正嚟做，一路冇好清楚嘅交代，一路冇即係可能冇足夠嘅社會嘅關注，係去迫使得到呢個行政部門唔好再亂嚟。而家連政務司司長都竟然夠膽走出嚟講話，只係監視，你唔係監察佢話係，唔係觀察，佢用觀察啦。即竟然咁樣用埋呢咁嘅語言嘅藝術，就諗住蒙混過關嘅話咧，我哋其實應該就要繼續追究落去。 係啊，同埋我覺得咧好簡單啫，亦都係政治層面要處理。除咗呢個行政事務申訴啊等等呢啲之外咧，政治層面係咩咧？就係話同林鄭月娥嘅關係。我覺得嗰個係更加關鍵。如果你唔去責成下邊嘅下屬，去認真處理呢啲問題，乜嘢都冇得傾。所以我就話我對於投預算案贊成票嗰啲人係相當失望。你而家唔係話你個人嘅問題，你而家目睹香港成個政局係嘛？由教育政策到土地政策，同立法會裏邊嗰種威權體制嗰種對民意代表嘅壓迫，然後你竟然係去為咗個人嘅利益，去投票支持政府嘅議案。你問我冇政治？就不是说叫做是其是非其非的，政治就是双重标准。如果你的政府摆出来就是一个威权的政府的时候，就算你做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事你都过硬的，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呢？你根本夠票過㗎， 你要睇翻成個嘅政局 嘅 分析。 如果你唔睇呢個局嘅話咧，係 去釐定你自己本身嘅政治行為嘅投票取態㗎嘛。 咁你同嗰個保安有咩分別咧？係咪？你做一個議員，你就做一個政治判斷啊嘛。個政治判斷係咩咧？好簡單，就算 Donald Trump 覺得呢個中興咁多年喺佢眼皮下邊，就將嗰啲嘅手機嗰啲技術走去轉俾呢個伊朗，點解唔喐咧？喂，佢係違法嘅喎，點解唔喐啊？因為他有一個政治判斷，覺得現在不是一個好的時候去動，直至到中美貿易戰開波了，要對付習近平稱帝了，他就動你這個手機晶片。 最近大家如果有留意，昨日連應該是前日連希拉里都走出來，即係以民主黨資深黨員嘅係去發聲啊，就係又話而家即係指控，咪話用嗰啲奧威爾式嘅語言係去干預別國嘅內政咁樣，係佢都出聲。嗱喺呢啲大是大非，即係啲重要嘅政治問題上邊嘅話咧，今次你會睇到民主黨同共和黨又係即係要口径係要。 因為而家已經係講緊唔係你個人同林鄭月娥嘅關係，我成日都強調呢樣嘢，而係話你究竟你要睇到林鄭月娥嘅。他的政治路線是什麼？他是比梁振英更加強硬的政治路線。你看到現在這一屆的議會，其實是比上一屆議會是更加極權，控制更加嚴厲。而你的議員竟然安坐在位置裡面按掣去投政府的支持票，那你就是建制派來的了，我覺得已經。 還有林鄭月娥，她現在本身的叫做所謂，或者是阿爺，或者是北京眼中的政治資本，為什麼要捧他上去坐在特首的寶座那裡，是去即是騎在香港人民頭上，就是因為藉著他那個公眾形象嘛。 擺出嚟面裏藏針，即係笑口噬噬咁樣，係佢 騎方毒蛇。 係啦，但係其實就好硬嘅，但係即係換上一個即係女性嘅，好似即係一啲嘅施政嘅唔同嘅面貌，同梁振英嗰種左口語啊，即係惡形惡相係唔同啊嘛。咁所以當講緊大和解，又或者同佢一個良好嘅關係，又或者當你講是其是非其非，要去理性地去議政，但係同一時間林鄭就係做緊呢啲，其實就是共產黨嗰啲嘅叫統戰嘅工作。 我就話嗱，溝通為乜，理性為乜？如果你個政策未定型嗰陣時，你同我哋傾。 係。 如果我哋唔 agree 嘅，我哋 veto 嘅，你唔會去。 係。 嗱，咁我就同你和解啦。 係。 你話俾我聽，你嘅施政 agenda 係咩先？嗯，23條幾時去？23條如果去嘅話，你個大浪係啲乜嘢？係咪老董年代嗰條？定係再辣啲？好啦，然後跟住我再問你，土地公司入營係咪一定去買？將新界農地轉屋地，益曬呢啲咁嘅大發展商，係咪一定去買？然後跟住教育政策，你嘅赤化嗰個步驟，你要交代。好啦，如果講清楚曬嘅話，我而家話俾你聽 A、B、C， 我剔張點心紙呢啲我唔要。呢啲就係叫做黨兩黨協商，朝野協商應該係咁樣嘅，唔係個人走去食人餐飯嘅。話俾你聽，呢啲就係好唔專業嘅行為。 仲有擺姿態都要每一個動作，其實我哋都應該要傾或者係去量度。嗱，你非常之憂慮就喺未來日子裏邊，或者甚至乎可能好快民主派就會有人訪京，我真係擔心嘅。嗱。私底下我和個別的民主派的朋友怎樣有傾有講啊，即係嘴型啱點都好，但喺大是大非上面真係搞清楚嗰、那個擺出嚟嘅政治姿態。如果當有民主派議員訪京嘅話咧，係會令到北京政府、令到西環、令到林鄭以為嗰個係一個良好嘅契機，香港嘅民意嚇、啊、就見得到。咦，真係有民主派同北京政府、民主派同特首，即係個關係咧係再進一步啦，係咪融化？係咪即係再行得緊密啲啊？咁嗰陣時係咪就係推出呢個23條或者更加辣嘅一啲嘅惡法嗰陣時一個良好嘅契機咧？咁樣，所以就唔好因為咗溝通而溝通，又或者係加強了解嗰、那個有巨大象徵意義嘅，即係如果係民主派係去踏足北京係去訪京。 喂，大佬，你真係而家仲係十八九歲僆仔初戀咩？即係溝完女咁就追求個過程，為溝女而溝女咩？即係黐線，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專業嘅政客，無論激進與溫和，其實都係手段嘅選擇。我覺得係邊一個手段可以 achieve 到個目的？中間亦都可以由激進轉溫和，甚至由溫和轉激進，係咪？等於你睇 Donald Trump 睇到啦，佢對習近平咪由初。engagement， 跟住今日變成係呢個強硬咯。好啦，每一樣嘢佢都係以佢嘅目標，作為嗰個最高嘅指導原則。我要咁做，因為我要達到呢個目標。我每一次我都問緊而家，究竟民主黨教協，你 achieve 嘅係乜嘢目標？如果你 engage 阿林鄭嘅話，你要清楚，就算你話有啲嘢唔可以公開交代都好，你哋唔好咁傻啦，真係。你要清楚，有畫清楚個點心紙啊！我話。究竟哪些嘢你要 engage 我？你 engage 我為乜先？唔係代表共產黨嚟統戰我，對唔住，我唔係冇錢食飯嘅，係咪？就算我大家樂食呢個豬扒飯，我都唔想食嗰啲禮賓府嗰啲飯嘅。好啦，咁你幾飯嘢？邊一樣政策你啃得落先？係咪？你咁樣開條件啊嘛，梗係。如果唔係就乜都唔使傾啦。喂，大佬，我幫你抬橋，你喺共產黨面前威咗，你再做多一屆，再硬啲。咁香港就萬劫不復噶咯，其實 翻唔到轉頭 啊！嗱，所以我就話佢兩個 agenda， 23條係政治 agenda， 第二個 agenda 係大灣區。 係 點解咧？《蘋果日報》主筆盧峯寫咗篇文，就係話呢個政協嘅蔡冠森，就係咧。以後他就話香港就叫大灣區人啦，咁樣 就將來就冇咗香港人呢個身份， 冇香港人呢個身份， 代之就叫大灣區人。 咁大灣區係乜嘢咧？好多人都拗曬頭啊！其實即係話佛山、肇慶、中山、珠海、惠州，總之就係呢扎廣東省裏邊 十一個。 比較相對嗰個嘅經濟發展比較發達嘅城市。 上年啊，2017年嘅第一季就北京政府啊，首先係描繪呢個咁嘅計劃。我哋政治界呢份都有一集有講過 嘅。 咁但係更加詳細嘅咧，其實係去到今個月嘅月底，即係五月底啊，等咗足足一年咧，先至慢慢係要再推出嚟咁講嘅啫。咁 就會喺立法政總做一個好大嘅 presentation。 但係呢個咩心啊？蔡咩心？ 蔡冠森。 蔡冠森就呢、這個， 中華總商會 我覺得即係、就是、我哋覺得係獻媚猶恐不及咁啊！即係而家擦定鞋先咁樣係。 嗱，但係啦， 勞鋒的講法就是話，喂，香港人的身份你要想清楚，我哋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不可以輕易放棄咁樣。所以他就話呢些香港人是茅賊。他用了一個字叫茅賊， 他覺得他是擦鞋去講嘅啫。嗱，佢就比較嗱，國際上面就話三個大灣區豬肉在前啊嘛，而家就學人哋啊嘛。呢、這個東京灣區啦，連埋 三藩市啦， 三藩市嘅 Bay Area 啦，講緊呢個屋倫係咪奧克蘭啊、三藩市啊、Daly City 啊咁嗰日又係。 跟住係 New York 啦， 係啊，跟住係 New York 啦 ，New Jersey 啊，咁幾個即係附近嘅城市群係去合組。咁但係勞鋒就揭破咗一個即係政治現實，就係話，就算即使係咁，你係紐約灣區 New Yorker 係唔會用灣區人係去自我係去作為一個身份認同。佢哋會繼續保持住自己叫 New Yorkers， 即係紐約人呢個身份。咁樣啊嘛 ，New Jersey 大家都知道其實個發展係落後啲㗎嘛，係窮嘅人先至。住唔起紐約市中心嘅人先 係啦，佢哋嘅互補真係睇得到自己唔同嘅優勢。嗱，因為住喺 New Jersey， 咁就借助嗰度嘅，即係可能生活水平係低啲。咁但係咧就因為翻工，日出而作咧，就去到紐約市裏邊去翻工，咁就透過一個大約真係都係個零鐘頭嘅 commute 揸車咁樣去往來，而造成嗰、那個即係人力資源係可以充分地喺紐約市裏邊發揮呢個效果。 最重要咧，呢啲咧人哋就叫 organic growth。是有機地發展出嚟嘅一個城市核心，紐約做核心，東京做核心，三藩市做核心，然後輻射出去周邊嘅地區，然後發揮一個互補嘅角色，形成一個規模經濟。呢、這個咧我哋可以理解嘅。但係咧嗱，點解星期三啊？啊星期四啊？ 星期三， 啊這個、 星期三， 葉唔係啊七七六八九啊， 六八九係星期四，琴日 復活啦，係啦，復活咧衝出嚟， 突個頭出嚟， 突個頭出嚟就喺自己嘅 Facebook 裏邊就發表文章，就去呢個譴責呢個勞鋒，話佢咧提大灣區人呢個概念有咩問題啊？係嘛？即係話佢甚至咧。扣佢帽子就係話佢鼓吹獨港啊！ 獨港嚇，學台灣啊，引入呢台灣嘅政治 術語。獨港同港獨有咩分別咧？就等於台獨同獨台啦。 係， 即係話隱性台獨就為之獨台， 係 隱性港獨就為之獨港。 係啦， 勞鋒我哋係我大學年代一路到而家都係一條中華膠嚟。 中華膠， 而家就無厘頭俾阿六八九就上位了今次 他入去嘛，台灣講獨台就維持現狀，但是呢就被批評說暗黨，即是實際上就可以做就不要說，這 個小心啊，我就說呢，六八九這傢伙無寶不落，上一次在施政報告的序言裡面開這個學院託，大家就以為他呢，傢伙都戇居居講了這些東西， 2015年1月， 是啦，誰知後續呢，大家知道了，一路殺到今日，即是打港獨，今次我覺得將本土意識、香港本位視之為獨港咧，呢一支旗啊，我話俾你聽，就係、是、之後共產黨嘅宣傳口徑啦。 嗯， 小心，你都係獨港， 要留意， 係嘛？你攞本土嗰支旗咧，都係獨港。 而家首先就懟咗呢個港獨， 所以一定要口 珠 不伐，就咁嘅原因。 係， 同埋一定要揭出佢嘅陰謀。 係， 對付佢呢啲人之後方法就係 preemptive。佢一講完之後咧，然後跟住就要揭開佢陰謀，話俾人聽。其实他就是将香港本位这件事构成独港，其实是这个才是真正茅贼，我告诉你。 因为呢 蔡冠森只是一条擦鞋仔的。 因为蔡冠森你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富二代来的。 搵食而已。 靠富贵嘛，大佬25岁就接收了他爸爸蔡继友的海鲜不是海产大。 海产大。 大即是集团。咁啊，從嚴即係再做埋呢個嘅中華總商會兩屆嘅會長，2008年第一任，2016年做咗8年之後咧，又再繼任，跟住又做埋呢個政協常委，咁樣係去做呢個嘅打手噶嘛，係嚇。咁啊，但係問題 未必嘅，可能係啊六八九 tip off 佢講， 俾咗佢噶嘛。但係勞鋒咧嗰篇文咧裏邊咧係講咗啲現實，係令到六八九就希望借咗嚟咧，佢又想 PM 嘅，其實係即係想去攞咗個話語權。但係勞鋒係講得好，就係話：喂，你睇我哋聽未聽過東京灣，或者叫啲人東京人係會講話自己係東京灣人啊？紐約市又唔會講自己係 Bay Area 嘅 residence 啊？紐約即係嘅灣區嘅人啊？我自己喺三藩市讀過書嘅，係你知唔知幾時會有 Bay Area 一個 concept 啊？ 嗯， 就係你每日 睇緊新聞，跟住報天氣嗰陣時，天氣報告嗰個 map 上面先至有 Bay Area 嗰個字，平時係唔會有 Bay Area 嗰個字。Silicon Valley 有 Silicon Valley 嘅角色，三藩市有三藩嘅角色，屋倫啊即係奧克蘭有奧克蘭嘅角色，咁樣噶嘛？ 你即係好簡單，你叫一個中環嘅 OL 認自己係東莞妹， 係啦，你唔會。 然后跟住一个旺角的古惑仔，然后说我是惠州古惑仔，他当然不会啦，真是傻的咩你？嗱，这个都不要讲话嗰个，即系大家你睇我不起，我睇你不起呢个问题。是但是咧，你睇到六八九之所以死出嚟系有原因嘅。佢落台之后第一件事成立呢个大湾区嘅公司， 仲要两间， 两间、 啊、 register 咗先。第二就系话要。即係自己封自己做區長咯，我估佢係大灣區嘅區長。但係諗下喎，即係話將來如果大灣區你唔係一個經濟領域，而係一個行政區域咧， 行政區域， 咁佢就係高過林鄭月娥嘅區頭嚟嘅啦。係 大灣區區長， 即係話包括埋佛山、肇慶、珠海、惠州嗰扎城市喎，江門等等呢啲咁嘅城市喎。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呢、這個才是佢要死出嚟嘅原因，唔係勞風之筆。 嗯 读唔读嘅问题，即系咪读港嘅问题，而系佢要话俾人听，我系大湾区嘅揸 fit 人。究竟喺中央公布嘅正式规划里边，梁振英有冇一个官方嘅位置咧？嗱，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有机会有， 要特别留意。 我觉得有机会有，有一个官方嘅正式嘅位置俾佢嘅。我觉得。第二，习近平对外推就一带一路，对内就系两个所谓嘅区域经济概念，一个叫雄安新区。一個就是大灣區， 一個就是大灣區， 係啦。 但問題過去有好多呢啲咁嘅經濟區域嘅 喎，有過去 有長三角、有珠三角，係咯， 九加二啊，泛珠啊，係 咯， 呢啲咪吹水嘢。 大佬吹咗好耐嘅 啦 喎， 所有投資大西北嘅都撲曬街啦，其實係都唔使諗啦。即係嗰個咩黃敏光定咩投資嗰個敦煌嗰個酒店都 有投資過添啊！直情係 有啊，有敦煌山莊啊！ 我就記得嗰陣時話，小甜甜都係跟住去嘅喎。 小甜甜死咗啦！ 我知啊，就係你諗下幾耐，到而家冇曬影喎。係 咪嗱？今次咧點解同以前唔同咧？第一呢、這個係習近平嘅 baby 嚟嘅， 係 咁咧點都好咧，今次咧一定要整色整水出台咧，就是、大羅大鼓嘅一定係。咁究竟大羅大鼓之後點咧就唔知道。不過我估計咧，佢而家諗緊嘅嘢咧，係同將來嗰個中美嗰個貿易戰有關嘅。 嗯， 因為你睇到無論係三藩市嘅 Bay Area， 或者係東京灣區都好咧，其實佢係需要咧係走向一個再唔係做工廠嘅一個咁樣嘅區域經濟。香港係金融中心，商貿嘅中心，然後咧就內地咧有一啲係做咩咧？科技製造業，然後有一啲咧就係做研發。有一啲就做綠色經濟、生物科技、旅遊業等等呢啲咁嘅嘢。佢係一個區域分工之後咧，而係希望變成一個下一波2025中國製造嘅一個模式嘅 模式。哦， 所以點解要500億投資落去大灣區咧？河套區咧？ 河套區 係啊， 河套區 係有原因嘅，因為你要知道美國將會喺科技裏邊越攣越緊噶嘛。對中國輸入美國的戰略科技， 戰略科技 好啦，佢要靠香港，要靠香港去做一個嘅所謂 cover up， 然後去過骨，而香港融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佢唔係要你啲人嘅，傻啦！你坦白講，你叫香港僆仔翻去東莞做嘢，佢翻去東莞叫雞就得，你叫翻去做嘢，佢梗係唔會啦。 你咪見到楊偉雄呢個創科局局長走出嚟，即刻整咗嗰個輸入科技人才計劃，一年1000個四個星期就可以完成審批呢個咁嘅計劃。 你睇佢張建宗嗰啲網誌喺度吹大灣區啊，呼籲年青人上去啲白痴啊！你叫張建宗自己嘅仔上去啊！ 係啊， 你叫嗰個林哲思 身體力行啊！ 林鄭月娥個仔叫佢東莞做嘢啊！係嘛？叫阿林鄭月娥老公去惠州教書啊！唔好去北京啊！ 呢啲有呢建制派呢啲嘅官員啊，身體最誠實嘅其實。 邊個會貢獻大灣區做大灣區人啊？係嘛？笑片嚟嘅根本係，但係實際上你睇到咩咧？我覺得啊，雄安新區也好，大灣區也好，即係話係習近平嘅 baby， 所以六八九會死出嚟就咁嘅原因。呢個人無寶不落。如果佢要繼續發揮影響力嘅話，你諗下，當佢攞到大灣區個 agenda， 有一個官方嘅位置俾佢嗰陣時候，即係話林鄭月娥就係下屬嚟嘅，繼續係。你諗下，大灣區係將成個香港食咗入去啊嘛。係 啊。 咁2047之後根本就唔需要咩永續基本法嗰啲係傻嘅咯噃。係。嗰個可以一個行政區嚟嘅。你明唔明啊？ 其中一個行政區。 咁佢就冇咗嗰個一國兩制嘅啦嘛。如果食咗入去之後。 如果那個那個所謂大灣區人啊，真係個身份證就寫係大灣區人啊，真係呢個唔係一個純粹區域經濟嘅概念嚟嘅，同同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嘅 implication。所以我話一定要及到實就係咁嘅原因呢啲咁嘅嘢，即係你睇到嘅其他傳媒都唔出聲啦，已經係泛民咪上去考察嘅大灣區上次。 其實唔應該配合嘅，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一個最 fundamental 嘅分歧， 我覺得好可惜嘅 嘢係紐約三藩市，人哋行同一套制度嘅大佬啊，唔會要翻翻嚟香港睇醫生噶。你喺東莞病咗，你敢唔敢去東莞醫院啊？你喺中山吐瀉，你敢唔敢入去當地急症室啊？然後跟住你仲要搭個幾兩個鐘頭車翻翻嚟香港喎、啊，然後跟住又每日翻翻去翻工喎。咁你啲人就話不如住喺上邊。我是一個三藩市的人，即使我搬了去 Bay Area 住、嗯、我享受的醫療福利是一樣， 同一套制度嘛， 退休保障是同一套制度，看的傳媒我不會上不到 Facebook 啩，如果我在 最多是租金和樓價的不同， 是 因為地域上面 只是那個地價樓價的差別，就算我在東京我搬了去橫濱住都好，我在橫濱每日翻工去東京翻工都好，個分別只不過就係嗰個我可以負擔嘅樓可以住得大啲，而唔係話我喺橫濱裏邊我讀嘅學校就衰格啲，要講大話嘅，然後要國民教育，要去黨化教育嘅，然後跟住我去嗰啲嘅醫院裏邊嘅醫療質素，啲醫生同護士經常俾病人打嘅，然後跟住你隔離左右見到嗰啲人嘅質素。呢、這個就是軟件的問題，冇辦法融合。我話俾你聽， 盧峰最重要、最重要佢嗰篇文指出，就係話習近平佢而家因為稱帝啦，又要呢個十九大之後全面管治啦、嗯，但佢係忘記咗當年鄧小平嘅初心。因為如果你想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係順利，係要有再進一步嘅話咧，咁就係向國際接軌啊嘛。而香港就因為本身原有嘅相對制度優勢，先至能夠促成呢個結果。我哋知道一國兩制點解會有，就係因為大陸同香港係有制度上面嘅差異，但係大灣區咧所謂經濟區域嘅概念就係必須建基於。是冇經即係冇一個制度嘅差異，或者個制度係好接近， 都唔同， 你先有得搞啊嘛。如果你冇呢個制度上面嘅，即係你有呢個制度上面差異，先至係可以係即係作為先決條件，你所謂呢經濟區域嘅互補或者係協同效應先至能夠有啊嘛。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我揸住個手機，當我變成大灣區人嗰陣時候，突然間我個 Facebook 係上唔到噶啦。我明明喺度 Messenger 同人傾緊偈嘅，跟住你只可以用百度，百度 search 嘅嘢咧係 Google 嘅十分一都冇。咁你諗下，喂，呢、這個將來要參與全球競爭嘅所謂工業化 4.0 嘅新經濟嘅區域。凭乜嘢去竞争 啊？而家又要依赖 开放， 又系要政府规划嘅情况之下，系去推动经济发展。嗱，过去嗰十年八年高增，即系高增长嘅日子，系以后系咪都系咁样咧？唔系啊嘛！你睇到而家中美贸易战就露晒底啦，系。 唔系，同埋你好简单，香港嘅人才点发挥啊？ 系。 喂，大佬讲平，我哋唔够东莞嗰啲人平，系咪？就算你话我哋叻嗰啲嘢叻过佢，创意等等呢啲咁嘅嘢，佢根本上喺嗰个嘅社会土壤里边。是發揮不到的，是不是他們抄東西而已， 最慘就是要連香港的制度是拉低了， 你問我 這個才大鑊， 退一萬步說，就算即使我接受這個大灣區的觀念也好，只有一個條件他會成功，就是香港定吞大灣區， 是行香港的制度，那就有機會了。我哋都付出嘅好惨噶，大佬要兼顾埋其他，咪先好似当年呢、這个。 即系话东莞市长由香港特首任命，然后咧行香港嘅制度，行香港嘅教育制度，行香港嘅医疗制度，行香港嘅法律制度。 今时今日嘅习近平有冇呢个咁嘅视野，有冇呢咁嘅胸襟咧？睇唔睇得到个问题？佢连问题都睇唔到啊！ 梗系唔得。 如果佢睇得到，佢就会好似当年邓小平咁讲：点解沿海嗰度希望建构多几个香港？系因为就系话佢想，佢觉得香港系有个相对制度优势，而要做改革香。改革開放要經濟再進一步發展，就要借助呢啲咁嘅經驗啊嘛。 同埋好簡單， 喂大佬， 香港大學深圳分校係嘛？香港大學喺香港、喺亞洲、喺世界嚟講都係數一數二學府之一。 嗯， 入到去深圳搞到一鍋粥，係嘛？嗰、那個醫學院冇人睇，點解咧？水土不服， 根本上大陸那套潛規則香港人是沒辦法適應的，他台面一套台底一套，任何企業都兩本帳簿，台面一套台底一套，任何的公營機構。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搞這些立項的計劃經濟呢？因為他們每一個官僚都會搭上了這個大灣區的計劃而拿到著數嘛。 cap 水其實就是 第一 cap 水，第二什麼呢？掠地搞地產，搞大灣區概念的地產，叫香港人上去買樓， 起多幾個鬼城， 然後跟住就搞 GDP 經濟，然後就吹谷，吹谷完之後三年我調走啦，我都不是東莞市委書記啦， 仔女又已經送曬， 我都不是中山市委書記啦，係咪有咩問題啫？跟住我成日都話啦，你諗下由泛珠九加二到呢、這個仲有西福建嘅，仲有一個 福建啊，係咪啊？ 係啊，仲有一個香港同福建嘅合作， 三角大西北， 仲有京 港 合作 論壇、 粵港合作、滬港合作。 是 喂大佬，十样嘢都未数完啊！ 明堂我哋都记唔， 净系开会，如果认真开会啊，我谂全年都唔使做嘢啦，已经系 不断学习， 不断开会， 系 嘛？再加埋大湾区，谂下咁多个城市， 大佬开会系冇经济效，冇产能嘅，大佬 搞酒店业， 搞酒店业 就系承包呢啲会议，然后承包埋呢啲到会服务，同埋承包埋上酒店房敲门服务， 哦， 咁啊得啦， 系。 所以我就話你香港感染呢種大陸嘅計劃經濟嘅無虛不務實嘅吹水作風咧，你真係死得，我話俾你聽。但係我估計啊，你睇住五月尾六月公布呢個大灣區規劃之後咧，政府一定有大量嘅公帑會撥咗落去。 又係咁樣， 我估計一定係，一定係，因為呢個叫做習近平嘅 pet project， 你特區政府唔落水嘅話，死得都似，係嘛？召你上去，林鄭上去召費啊，即刻 要交功課。 一定要交功課，每個部門交，教育做啲乜，醫療點樣結合，社會福利，公屋點樣喺嗰度起，叫香港人翻去住。所以蔡冠森嗰個大灣區人唔係憑空嘅，我覺得佢一定係後邊有啲跟進嘅措施嘅，係令到咧香港嘅所謂驅趕低端人口翻去嘅。其實，咁另外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跨界基建落成之後咧，佢一定有啲放寬嘅政策嘅，包括大陸可以揸車落嚟啊。如果唔係，你嘅港珠澳大橋死得啦。咁、 啊、 可能就係大灣區啦嘅居民可以申請一個香港中港嘅車牌落嚟，揸車落嚟。 而家好似澳門咁咯。 係啊， 就係、是、 咁。然後跟住咩咧？跟住就係將嗰個 border 就推到去大灣區啦。即係話佢哋進入大灣區，好似以前深圳咁，你記唔記得有二線噶嘛？入深圳啊！ 入深圳嚇， 有二線嘅嘛，特區啊嘛，咁將來就係大灣區人咯。咁嗰個 border 就冇咗嘅咯噃。香港同大陸嘅邊界，深圳嘅邊界就冇咗嘅咯，就變咗二線嘅咯，去咗大灣區個邊界嘅咯喎。咁你咪食咗入去咯。所以你問我呢個就係25年之後會發生嘅啦。2047其實係唔需要再有呢個邊界， 可能會提早添啊。 唔係，係唔會等到2047嘅。啲人成日話到時先算。是现在已经发生的了， 是做的了。 他怎会等到2047才决定一国两制呢？ 是不会的。那个一定是在现在已经开始，到时你只是、时间关系已经煮好了。 即刻拿出来。 不用啊，不用2047、2027、2037已经到了，我觉得。 所以是没得独讲的，因为不能够维持现状。那個現狀是不斷改變當中， 所以你想到為什麼教育政策要這樣改，為什麼那個的 DQ 議員現在去到區議員，為什麼收到這麼緊，是什麼呢？他要將你吃進去嘛，那你吃進去的時候，他怕你和平演變他嘛， 所以就要 先演變了你先咯， 搞一言堂， 不是他就演變了你先咯，他將你變了東莞先咯。那我覺得唯一真的最大的利益就是什麼呢？大灣區的話咧，就可能是那些經常北上尋歡嗰啲人，嗰啲真正大灣區人可能啫。不過我覺得我都擔心啊，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可能到時北上尋歡嗰個價錢同香港都好，唔會爭好遠。 香港矮化到已經嗰個社經地位都下跌嘅， 我諗係啦，都唔會爭好遠啊。 困難啦嗰陣時係 嚇咁咧就嗱，但係我相信呢個都係要大家 keep an eye， 真係我覺得，即係689呢條友咧。不会无的放矢的，他今次射出这一箭独港，正正就是呢要用这个融合这件事来去将香港融入去， 融了香港人， 而任何的香港本位香港优先将会被 label 为等同于港独，这个就厉害了，就是说他那个红线一下子毛孟靜啊